咁啊 DSE 开始考咗噶啦，咁啊今日早上咧考到中国语文，咁啊希望咧今日爱好系列都送俾所有考生吓，为佢哋打打气。 啊，如果有听古古话古文咧，可能都帮到佢哋一二。 关乜嘢事啊？帮到嘅，又要自己无端端托自己出嚟啫。啊，真系啊，啲人咁样嘅、啊。 我好少咁做，我系不嬲都内敛嘅。 你癫咗啊你？ 搭顺风车，顺便讲下自己。 哎呀，我啊 压力大啊， 自己啊。 考试的个压力大，唔单其实考试咧，唔单止诶佢考过压力大啦。你唔知你以前有冇呢个经验就系，其实屋企人咧都有好有一定嘅压力。例如话咧， 我屋企人冇，从头到尾都唔会理我读书啊、考试啊嗰啲嘅。系啊，有得你自己，因为佢就一句嘅就系读书系你自己嘅。系啊，屋企唔会理嘅。 嗱，例如咧，我讲下啦，譬如作为爸爸咧咁样，佢考即系而家就过咗嗰段时间，即系中学最紧张嗰段时间咧，电视咧尽量唔好开，费事一阵间咧，哦播紧咩啊咁样睇啦，又或者咧唔好咁大声，即系费事影响佢，即系咁咯。即系尤其是有啲屋企人咧比较多人嗰啲屋企咧，嗱有冇人一路考紧试，隔篱屋企打紧牌啊？我可能会有嘅。但如果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佢考试嗰段时间咧，尽量屋企咧就清静啲，咁样俾一个好啲嘅环境 咁。我哋系咁样样噶， 我个人觉得系。 即系你个仔考试嘅时候咧系咁样。 大家都会尽量唔好太滋扰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啫。 咁啊几好啊， 个唔同咯， 系啊， 做法唔同咯。 我就如果我因为我哋住彩虹村，屋企细嘅。咁冇可能全家都唔出声咁 样，你出去 不止唔 系啊！我自己出 嗰啲叫咩？自修室，自修室， 因为真系冇可能嘅，系嘛？ 都系 而家嗰啲环境唔同咧，每个人自己有间房，可以掹埋门，砰咁啊！混杂 系，唔好搞我， 系啊， 唔好同我倾偈， 挂住个牌，物妖非诚勿扰 ，study 系啊，咁我哋就出去街嗰度啦， 系， 都有 一 个方法 嘅， 点样都好嘅话咧，都希望每一位嘅朋友仔嘅话都加油，努力， 系啊，我加油点嚟噶， 加油， 系啊，我问过你啦，入就算啦，系， 冇好大压力， 你我记得。你又知唔知四个问题嘛？咩农村里边，跟住煮紧饭，又唔知咩嘛？系咪先？ 就系读书嗰啲人，添 哦，系啊，系啊，加油， 努力。 好 ，OK， 好。嗱，其实呢个世界上咧，总有啲嘢咧循环，耐唔耐会出现嘅。你哋以前咧，你记唔得有啲咧，就系话喺街上面，先生。你个样好适合做模特儿，先生，你个样好适合做明星。 冇人问过我呢啲嘢， 你真系从来都冇噶。 有，不过我觉得佢傻。 你都有啊，即系我 系啊， 你都有。 系啊，你系咪觉得 真系离晒谱啊？你真 系想 搞错、啊。 你有问你啊？有啊，你啊， 我冇， 嗰个应该冇发达嘅，应该俾人炒咗。 有 诶、你千祈唔好咁讲，因为我都有，我都有嘅时候嘅话，梁继章都应该有，系咪？呢样嘢系。公平嘅， 其实 系啊，其实最公平嘅系乜嘢？骗子系最公平嘅， 系啊， 骗子唔知道你系边个噶，总之佢就佢乱咁打，佢乱咁揾人，系咪先？骗子真系最公平噶，佢点会知啊？系咪啊？可能佢就系话你个样望落去好似好正咁样，又系原来你系好咩嘅咧？ 系啊， 望上去你好似好正人君子，但系其实原来你系衰人嚟 君子， 系啊， 即系原来个侦探要揾伪君子， 系啊， 睇边一个啱做。开始扫射啦， 唔系噶，嗰啲真系要 feel 嘅， 真 系啊，真系要 feel 嘅，唔系话 角色有唔同嘅 演， 其实咧讲两句就知你有冇落唔落答噶啦，即系先生，哎，你个样好啱，我哋最有广告，如果你唔落答嗰啲，或者你根本唔信呢啲嘢，你真系好醒目嗰啲咧，你根本就行嘅，根本听都唔会听落去，真系冇人，冇真系冇人，真系冇试过，真系冇试过，系咯，可能我样真系 below average 啦， 傻啦， 你咁精个样，摆明就系精仔。 嗱，精甩盖。 但系，我想讲，爸爸妈妈间中咧，嗱，我唔可以话呢啲系明星梦，唔系明星梦。不过， 即系话，诶，你小朋友最 佢想俾小朋友，小朋友自己唔知噶嘛，系咪先？即系世条有几险恶啊，系咪？咁但系咧，爸爸妈妈有时会想俾佢哋试下入下，即系唔可以话入娱乐圈嘅，即系试下喺舞台上啊、镜头上啊。拍下嘢啊，拍下廣告啊，甚至拍戲啊咁樣，我係相信。咁我又覺得一樣嘢冇乜所謂嘅， 但其實係阿爸阿媽想啊，定係細路仔想咧？ 阿媽阿爸阿媽想， 咁咪係咯。 我覺得 咁呢個咪就係奇怪咯。 咪 個細路都唔想嘅， 你有冇擁過你啲細路出去拍嘢？ 佢有 拍嘢冇？ 有 拍嘢喎， 有 拍過咩啊？ 你講過嘅，你個仔好似唔知攞住個相機，唔知點樣咁樣，唔知咩影咗啲嘢嘅，有拍過，有 拍過， 有 哦，係啊係，嗰個微電影，微電影，微電影，唔係細個㗎啦，其實佢都自己 咩 先大個仔 啦。但係佢自細你已經想擁佢出嚟。 佢星巴嚟㗎， 但係佢 星巴嚟嗰個， 佢細個真係拍過一次。 你提醒我拍嗰次奶粉广告，当佢仲系一个啱啱识错嘅 B B 嘅时候，我同佢拍，我同住佢一齐拍嗰个系真嘅，系啦，咁好耐以前。唔记得啦，咁多佢仲系 B B。 黐线，做咩要讲俾你听？ 唔系啊，我睇下佢有冇入翻落阿仔个猪仔前间度啊。 个仔咁细个，佢都唔知啦。 好啦，系咁啊。但我想问你啦，你觉得嗱，首先咁讲啦，当然我哋要承认有啲系正正经经系真系俾 job 你做嘅，系嘅，即系需要演员嘅。有啲咧，可能其实佢唔系俾 job 你做。你就係佢嘅 job， 你就係佢嘅 job 啊！你就係佢 嘅鬼片啦， 係啊！咁我想問你啦， 你想講邊種咧？ 你嘅定義，你點樣去到邊個步驟？你覺得呃人嘅咁啊？ 要俾錢咯！ 埋係啊！佢一埋嚟我就覺得 唔係啊！嗰陣時候你警訊都有講過㗎，就係話其實唔係嘅，你又唔可以咁樣，你成日都覺得人哋別有用心啊嘛，係咪？任何人都別有用心嘅，你一定係你好，一定係童年好慘，一定係俾人哋成日都呃啊，俾人哋插啊， 我要係 啊，俾人 揾阿表哥，我應該係成日俾人插嘅， 你應該係，我覺得你係有一啲童年陰影，其實你過唔到啊，係咪啊？個內心小孩嘅就係真係好脆弱。嗱，其實我會覺得。因为咁样嘅，如果你话真系讲开呢啲咁咧，即系其实嗰阵时候我都记得有讲过嘅呢啲咁嘅情况，我多数咩暑假记唔记得？暑假系特别多呢啲咁样嘅人去呃嗰啲咧，就冇乜嘢做啊，喺街嗰度，跟住又睇下你有咩叫你拍嘢。其实嗰时候有讲过噶嘛，警讯有讲嘅就系话，总之佢要你俾钱，譬如可能就系整好啲皮肤啊，或者就系点样去俾钱嗰阵，影一辑相啊，去学下仪态啊，或者系呢啲咁嘅话咧。十个有九个都是压钱的，即是你都未有嘢做的时候，他已经要你俾钱嗰间模特儿公司的话咧，十个有九个都是骗案嚟。 系同意嗱，呢个咧虽然咧好似嗰个包装好似好靓，你学嘢学嘢梗系要俾钱啦，你任何一间出面学亦都要俾钱，但系个费用咧系一定会比你咧其他出面咧系贵好多嘅。同埋你话揾我嚟系有 job 俾我啊嘛，咁学完有冇咧？嗱，咁呢个就真系好相反啦。其实咧讲翻好耐以前咧，嗱有啲咧你实在好难话佢系呃钱嘅，好耐好耐。以前咧，当我两个小朋友咧参加过一次嗰啲叫做夏季啦，你讲得啱啦，暑假咧最多呢啲嗰啲歌剧，歌剧佢上舞台，真系有个场地，系真系有个歌剧嘅表演嘅。好啦，咁要俾啲咩费用咧？就系排练费，教你跳舞嘛，唱歌嘛，系要俾排练费。我就唔记得几多钱。 点解要俾排练费嘅？佢嗰个歌剧系要， 因为有 咩系乜 唱歌跳舞 嘅 咯？ 咁咩人搞先得？ 一啲叫做表演团体咯，我知道咁讲。即系出面系表演团体， 你又唔算拱晒两个出去啊？点 解会揾到佢哋？我想知道呢个系咩个骗案咋？ 系啊， 嗱，点解俾佢参加咧？第一，暑假仲细啊嘛，嗰阵时。冇乜特别嘅嘢俾佢做，又唔想佢坐屋企，咁佢咧就有一日，即系每一日咧，我唔记得一个礼拜两日定三日，总之咧佢会有个大巴士车晒所有集中喺一个地方，车晒所有小朋友啦，就去佢哋嘅 studio 排， 即 系 好似 参 加个兴趣班咁咯， 系 咪啊？到最后尾嘅时候就 所有 大家就会有一个演出嘅，咁就好似嗰啲才艺学校啊，好中意好兴搞呢啲咁嘅嘢嘅。 好，不过咁。当呢一个排练咗两个月之后，有一晚终于上演咯，咁啊好兴奋睇啦，咁样。其实嗰一次咧，我系几失望嘅。 你使唔使买飞啊？如果系嘅话，当 然要啦， 系啦， 当然要啦。 哇，其实真系好嘢，当 然 要咁嘅才艺学校， 所以佢 基本上系 系啊嗱， 冇成本嘅。 做爸爸妈妈想要翻只光盘嘅，即系嗰啲 VCD 嘅，又抽钱啊， 系 啦，一张相嘅又 抽钱。你都做唔少呢啲咁一条龙。 嗱，我冇， 所以你好清楚。 我冇， 唔知我听，我知道你冇，但系你好清楚呢啲。 唔系呢啲手段都系咁噶， 就系咁嘅， 系啊，做一套服装。有五嚿水， 咩五嚿水啊？ 即系举例， 舞台衫好贵噶，跟住化妆费等等等等啦。好啦，咁嗱，我都唔系话佢呃我，不过咧，我作为爸爸妈妈咧，即系乘兴而来咧，嗰晚咧两个几钟头，我谂我啲小朋友出咗都唔知有冇五分钟啊，即系仲要系跑过啊，跟住侧边养下养下花啊嗰啲咁，吓排咗两个月， 冇台词嘅，咁嗰啲就叫 KLF 系嘛？ 排点解要两个月日日嚟坐喺度？ 佢唔係點收你錢啊，哥？ 我就問翻，咁其實你平時排得咁少，你平時做咩啊？冇啊，坐喺度同同學仔玩下，傾下偈，嚇咁樣。 誒，對唔住，佢去排嘅時候嘅話，你唔陪佢嘅咩？ 係啊，你冇去過啊？ 我冇得陪嘅，我要翻工噶嘛。 哦，咁你屋企人噶嘛 係 嘛？哦，你就專登掉低佢喺嗰邊嗰度，就 因為佢 可以喺嗰度上堂， 亦都唔俾家長喺現場。 亦都可以咁講嘅就係其實係託兒服務嘅一種， 都可以咁。 係咪啊？佢哋擺咗喺嗰度， 別有用心啊！佢哋真係 又唔好咁講。 哦，就困住啲小朋友，你 train 咩？ 唔係有時，若果你真係要去托兒 疑嘅话，你真系冇办法， 系 咪啊？ 系 你 喺屋企又有嘢， 就老师嘅解释，梗系老师嘅解释啦。就话，因为佢哋仲细，就算俾好重要嘅角色，佢哋做唔到嘅，所以咧，我哋咧俾佢参与下，感受舞台上嗰个感觉嘅啫，咁样样。咁冇咯，即系其实你都只能够哦，好咯，咁算啦，咁你自己下次玩唔玩就自己谂啦。好啦，咁香港有个家长咧，爸爸嚟嘅，咁佢就话佢个小朋友三岁嘅啫。参加咗一个试镜，话系一套电影，外国电影嚟嘅。咁但系咧，参加嘅之后咧，佢觉得即系你喺身边睇到噶嘛，因为如果咁细咧，佢唔会要你即系分开第二间房嘅。佢觉得佢女哇读嗰啲对白，你知三岁有几会几流利啊？系咪讲英文对白好差咁样？哎呀，点知第日打俾佢话 O K 得佢吓我女好似读得。捋捋嚟，同埋 咁都得， 咁都得。 可能佢要啲咁嘅角色，你有时唔知嘅，可能 咁跟住就再有继续嘅故事发展啦、就叫佢上去啦，咁俾份合约佢啦，就有十句对白、二十句对白、三十句对白，对白后边咧有一个数字， 有价钱， 有个数字。啊，原来啊， 边个俾边个先？ 系啦，十句原来就少啲钱，都啱嘅。三十个对白，咦，好多钱咁、样。 唔系俾边个俾边个？我想问。 佢最初以为系 电影公司俾佢啊嘛， 正常咯、 啊， 我嚟拍戏 系啊， 冇理由我傍水俾你啊。 我系 talent 嚟噶嘛， 我 talent 嚟噶嘛 ，talent fee 嚟噶嘛呢个。 问清楚，原来唔系，系爸爸要俾嗰个公司， 即刻走啦， 好似一个购买对白。嗱，你俾贵啲 package 咯。 其实你一谂，你都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我真系捋捋嚟，我都讲唔到。你俾一百句对白我。咪斩死系咪？唔会有即系唔会有电影公司或者导演冒呢个险嘅。如果要拍戏，就算佢俾几多钱你，但系嗰样嘢唔系个电影质素嚟嘅。 啱啊！嗱、所以咧考完 DSE 嗰啲同学仔都系啊，好、心急揾嘢做啊， 冇错， 系啊，咁咪听下呢啲咁有意义嘅内容，吓、咁就唔好俾钱，真系唔好。 但系呢个爸爸可能都想俾个女试下，不但止佢仲话，我仔都得，跟住报咗两个，同埋最令到佢后来咧觉得吓。原来嗰个唔系港币嚟噶，嗰个系美金嚟噶，几千蚊系等于几万蚊噶啦。咁所以咧呢件即系叫 case 啦，仲系而家系查紧嘅。咁但我觉得要俾钱，大家真系好似阿小华仔唔好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昨日三级火，造成五死几十人受伤。消防处九龙南分区指挥官林建军说，大厦有不同间隔单位，可能对今次火警伤亡有影响。因为楼层人数多了，亦都曾经改动内部结构，特别未经申请的私下改动，增加救援困难。林建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火警主要范围在大厦一楼和二楼，单位有不少胶类物质，大厦亦都有不同种类的胶袋堆积，以致产生浓烟和有害物质。他们亦都发现一号楼梯有几道防烟门损毁，亦都是导致楼梯有较大浓烟的原因之一。他又说，翻查记录，消防对上一次巡查华丰大厦是2月9日，当时并没有发现问题。今次救援过程就发现大厦消防设备似乎并没有有效年检，有需要会采取进一步执法行动。另外，因应佐敦道华丰大厦火警事故的后续工作，由尖旺民政事务处在华丰大厦外，即是佐敦港铁站 B2 出口附近，设立跨部门援助站，联同警方、消防处、社会福利处和旅游发展局，为市民提供适切协助。文凭试第一个核心科中文科今日开考，考评局今年要求考生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报到二自行签到。有学校的手机应用程式报到系统出现问题，需要转用纸本核实考生身份。 廠商會中學負責文憑試的廖老師解釋，考生需要先用報到二手機應用程式自行簽到，監考員再用監考二的手機應用程式核對考生身份。他說由於未能夠登入監考二系統，所以改用紙本的方法為考生核對身份。校长周修略话：暂时未知点解出现相关情况，会再了解原因。佢强调整体开考过程顺利，相信事件唔会影响考生嘅心情，因为考生利用报到二报到之后就会熄电话，考生唔会得知监考二嘅使用情况。南韩国会选举完成点票，在野共同民主党保持国会第一大党地位，执政国民力量党失利，总理韩德珠等多个政府高层向总统尹石月请辞，国民力量党临时领导人韩东芬亦都请辞。尹石月话虚心接受人民的意愿，承诺会改革国家事务。在野共同民主党和卫星政党在国会300个议席中一共赢得175席，执政国民力量党和卫星政党只是取得108席。新一届国会将会维持朝小野大的局面，令到尹石月施政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执政阵营守住至少100席的修宪防御线，消除在野阵营推动修宪和弹劾总统的忧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6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34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8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3.2跌1蚊，盈富基金17.19跌2毫，友邦保险51.1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60.28跌6.8，阿里巴巴73.35跌6毫，美团103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3.43跌5.4，小米集团15.9跌1毫，建设银行4.87跌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2.85，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8，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9383点，跌198点，港金报218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1.3美元，卖出234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神奇道去迪士尼方向近住竹篙湾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神奇道去迪士尼方向啦，近住竹篙湾公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另外，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过咗繁忙时间啦，咁所以下层咧行车道咧就已经系关闭翻。咁喺新界区受较早前洪水桥火警影响，咁而家部分嘅路段咧仍然封闭。红源路来回方向近住红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同埋红雅路来回方向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南地附近。环澳路去返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陈奕迅《空城记》。 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 刘德华道理都懂， 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一座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看起来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并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Hello，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金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止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继续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宣传，叫做咩市民嘅道德啊，或者平时啲礼貌嘅运动啦。咁样，加拿大最近咧有一个咧宣传一个叫道路安全嘅运动。咁唔知大家就会觉得点啦？嗱，首先我未讲佢嗰个细节之前咧，我想问下大家啦。如果斑马线，如果你搭不出去，汽车唔系应该理论上就要俾人过咧， 系 啦嘛。好啦，咁如果有一条路咧系平时嘅汽车流量比较多嘅、快嘅，咁但系斑马线咧，佢哋都系会。唔停嘅，咁会做啲乜嘢令到加强嗰个叫做汽车停嘅机会咧？ 加个红绿 灯咯， 除咗咁咧，嗱呢一个咧就系加拿大最近咧有个叫做交通关注组啦，你当啦吓，就非牟利机构咧就整咗一扎玩具嘅砖头摆喺个马路侧边，咁咧就请啲人咧拎住个砖头 过掟掟啲车啊！ 嗱，首先嗰个系玩具嚟嘅啫，淋嘅，咁佢唔系叫你掟，佢话你揸住挥手咧，将个砖头咧。咁加強嗰個駕駛者嘅注意力， 點解要攞嚿磚頭咧？其實你喺日本， 我都係咁諗。 你見到喺日本咧，其實如果你要過馬路咧，知唔知小朋友係舉手㗎？係，好得意㗎，因為佢細個同埋佢矮啊，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舉手嘅話咧，可能你揸車嘅人，可能係大駕車嗰啲司機咧比較車身高，咁佢先可以見到佢嘅。跟住佢一路就會舉住咁樣行㗎，好得意㗎，咁樣咯。我覺得咁已經得啦。其實你示意話你要過馬路咪得咯，咁其實對方見到 磚頭嘅含義好似。唔系几好啊！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好似， 唔系唔关事。我觉得你攞咩都唔紧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普 普遍嘅就係我都係公民嘅教育咯，係咪？ 冇、錯，因為如果你始終你需要一樣嘢先至人哋肯停咧，我都係覺得好似都係麻麻地。 點解咁得意嘅？你講緊嗰個地方其實應該係出曬名咧，根本啲人要過、要過馬路之前嘅話咧，佢哋可能已經好遠，已經開始慢慢咁慢慢流流流流過嚟嘅咯喎。 係啊， 點解會喺加拿大有啲咁嘅事嘅？ 喺 Vancouver 係啦，我都聽過我個朋友移咗民之後，佢哎呀嗰度啲人真係太有禮貌。我一打灯咧，佢就即刻停低俾我过咁咯。咁唔知啊，即系可能最近呢、可能系特别呢一区或者呢一条马路，咁佢哋觉得成日都过唔到咁。过马路有时真系会过唔到。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咧喺国内有一啲好大嗰啲马路咧，唔知你已经成日翻过嚟应该知啦。一扎嗰啲汽嗰啲叫单车群咧， 系啊，涌出嚟啊， 涌出嚟咧，原来系好难。 单车群啊，我谂你讲紧你系咪七十年代翻去？ 系啊，好多年嗰阵、时我咪就 而家冇单车噶啦，系嘛？ 少啲啦。系咪？唔系，而家嗰啲道路设计好 好 噶啦，有晒专系俾单车啊咁样。 嗱，我唯独是咁，我会觉得嘅就系话，有时你左太车同右太车。你翻到去一個地方嘅好可能嘅就係啦，我哋喺香港嘅話咧就係右太車啊、去左太車嘅地方，你會發覺就係啲車，點解四方八面都可以嚟嘅？係 啊，同埋有時啲紅綠燈停咗，佢哋都可以照係轉 轉 彎嘅。呢個我哋唔慣嘅。 唔會噶嘛， 真係唔慣。 嗱，揸車你會好唔慣啊，又或者就係你作為一個道路使用者你都會好唔慣嘅。你以為我咁樣過應該冇嘢啦？點解左右都可以有車嚟嘅？四方八面噶嘛可以，係唯獨是係咁咯。 我試過有一次喺國內啊，即係朋友揸車。咁我上车啦，我习惯地咧就拉左边门。 你想揸车？你做咩？你系呢啲嘢咯，系好。 望住我呆咗啊！ 你先喺左边嚟嘅，突然间喺右边嚟，你吓尿嘛？ 系啊，我哋做乜嘢啊？ 系啊， 去到第二啲地方真系嘅，好多交通上嘅嘢好唔习惯。所以我都讲过，有一次明明泊咗喺呢个叫做入标嘅车位， 系 都俾人 lock 咗咯架车。 喺泰国啊嘛。 系啊， 讲咗42次，我记得。 今次第43次，凭我乜低 ？OK， 好。 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有冇觉得嘅就系有某啲嘅地方咧，啲人咧揸车特别 long 礼嘅。 long 礼，我觉得香港系其中一个地方。即係特別 long 禮嘅意思嘅就係，當然啦，我亦都係喺香港，我先至會揸車啦。喺外國嘅話，你只不過係自駕遊嘅話，你唔係真係認真好感受到嘅，因為四日五日係嘛，你唔會真係感受。 啲郊區啊，景點啊， 係啦，可能揸高速公路或者乜嘢，你都唔係好覺嘅就喺街市嗰度。冇錯，咁佢哋會唔會讓人咧？又或者我打燈嘅話，佢會唔會就哇抌快啲咧咁樣？但係我覺得喺香港嘅就係唔知係咪大家分秒必爭咧？係 啊， 唔知點解係 壓力大啲嘅， 又係特別係咁嘅喎，永遠。就是我一打灯，我话系要切线咧，我都 feel 到佢一定不会让 一阵气冲上。 你仲有嘅就系我唔讲系边一类车，佢一定唔让嘅，系100%唔让嘅。总之就是我一打灯嘅话，我望一望后边嘅车，哎，我知道佢一定唔让，我就会等佢行咗先，我先至慢慢再 cut 个 价。系啦， 系啦，我就系唔知点解会咁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试过喺其他嘅地方嗰度会系揸车，咁佢哋又真系好啲嘅喎。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得意噶。你每个地方嘅其实嗰啲司机或者系道路使用者咧，嗰阵气场都唔同， 唔同啲 嘅，市咯，速度都唔同。 你平时黐线系有困难嘅，但系而家我发觉咧，好多嗰啲叫拉链式咧，其实大家都已经系愿意同埋接受咗噶啦。即系两条路，一架车左一架，右一架，左一架，右一架。大部分人都會嘅，即係除非真係好 long 禮嗰啲人先至會夾硬兼埋過去咯。你知邊啲拉鏈式嗰啲？ 入海底隧道都係啦。 係啦，其實而家啲人係好多 嘅。試試咯，我覺得。 唔係都 OK 嘅。 可能因為 一架一架咁樣。 可能因為我係預咗嘅就係咧，我一定係唔會有人讓我嘅，咁所以就我覺得就好天經地義嘅呢樣嘢，你明唔明啊？ 讓你就啱啦。 我咪一路逼，其實你始終你都會有一個一定要，唔係你一定要讓我噶嘛。當我去到嗰個樽頸位嘅時候嘅話，除非你想撞我嘅啫，係咪？所以就我覺得冇所謂嘅，即係快一架。遲一架，好多時候我會覺得嘅就係遲啲出嚟喺度穿穿插插，我喺前面個停紅綠燈咪又見到你。 咁你有冇檢討？你有冇檢討啲人點解唔讓你啊？ 我唔需要檢討，因為我只係會覺得嘅就係佢最緊要係大家安全，係啦， 安全費事麻煩。 佢檢唔佢讓唔讓我係因為係佢嘅事啊嘛。其實你讓人係一個美德嚟噶嘛，我點要檢討我自己？我唔俾人讓咧？你呢樣嘢係有個問題， 好麻煩啊！ 你係都唔讓我咯，我依家講一句。 Ha ha ha ha! 因为 即 系 你当马路咁讲， 因为你嘅指控似乎系有啲唔系好 make sense， 系啦。 Okay, okay, okay, 即系我应该系俾人让嗰、那个嘅、嗯、你会觉得我就系、是、你应该系被人让嘅，但系我要去检讨我自己。嗱，咁呢一样嘢系有一个问题喺度。 呢个世界有时就咁荒谬嘅、 哦。我知 道，你就想带出呢一样嘢， 唔系 唔系，我哋讨论下啫。 不过咧，有时咧，即系对于初学攞咗牌嗰啲人嚟讲咧，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太太话：，哎呀，个女攞咗牌，其实最紧要咧，除咗喺你一啲静街咧。事之外，我嗰日都讲咗句，你都要去啲繁忙街，尤其是去一啲你要咁样 jam jam jam jam 嘅，试下点样去，即系叫做 jam 翻入去一啲嘅主要嘅道路。如果唔系咧，我见过有啲新牌仔咧，好惨啊！佢净系停咗喺度，打咗灯，但系人哋又唔让，跟住佢一路无限量咁样企喺度等咯，咁样好辛苦，同埋即系好危险嘅。你停咗喺度， 危险。 我觉得总会你会让到一啲即系见到一啲好嘅司机。 冇错， 系啊，我见到呢一啲我哋会 让。俾佢过咯， 打死火灯俾佢过。哦，唔系即系你斩佢咯。 系、 啊，不过其实 你斩佢有知，佢唔知道你做咩。 我明白你讲乜，因为其实我都系最初嘅时候，最初，原来呢一个系道路使用者大家嘅一个语言咧，我未 get 到嘅时候咧、 啊， 我觉得做咩成日闪我、啊嗯？但系咧，佢其实系放慢咗架车， 示意 闪 你， 示意你就 系 话你可以 cut 啦、啊，我让你啊嘛。 是啊 但系其实通常嘅就系我会觉得有两样嘢，其实如果我揸紧车嘅话，佢会令到我好紧张嘅。第一就佢逼我、 嗯， 第二就系佢斩我。第三，仲有一个第三嘅就系佢吊住我，你明唔明？喺后边度举住我， 系啦。 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会令到人哋好紧张，你何必要咁样咧？ 仲有一样好紧张嘅，佢追上嚟，揿低个玻璃窗，然后就指下嚟。我真系我试过一次，好惊。 你揸车定坐车嗰次？ 我揸车，系啊。 咁你做咗啲咩令到佢？ 我唔知啊，佢飙上嚟，跟住搞低个窗，然后佢唔知后噏噏，我又惊。 系。 真系啊！ 嗰只咪你啊嘛，就係馬小強啊！我有聽你做節目噶， 咁 俾心機可能係咁咧，又別有用心啊！嗱，你講嗰樣嘢又唔係我講嗰樣嘢，我講嗰樣嘢嘅就係我冇做任何嘢，我只不過係要 cut 線或者係我好好地去揸車嘅咋？點解你要喺我後邊嗰度係咁樣懟住我咧？ 壓力你啊！ 你點解要咁咧？其實我揸嘅我唔係揸得特別慢，而係嘅就係呢一度嗰個道路嘅管制嘅話係80，我就揸八十啦。 係啊， 如果你係趕嘅，其實就算我喺快線，我都係我咩？我都系有权，我可以系行紧噶嘛。咁啊，仲我通常如果系咁嘅话，我就会 cut 翻去慢线。我就，你赶嘅话，你行先啊，就会系咁。我冇做任何嘢，咁佢都要咁对我嘅时候嘅话，咁系咪我唔啱啊？又系我去检讨系咪？ 不过道路上好多 喂，嗱呢个真系我今次撑你啊！你冇做任何嘢，佢都要咁样对你，真系离晒谱。 道路上咧有啲潜在嘅冇讲出嚟嘅礼貌嘅人，例如话咧，如果你。让咗线俾阿马小强咁啦，佢入咗之后咧，佢会打死火灯，代表乜嘢？知唔知啊 ？Thank you 咁样，我见到好多，系啊，好多司机都系咁噶啦，即系入咗线之后打死火灯，斩两下，即系 Thank you， 咁都系一种表示嚟嘅。 哦，点解唔系唔该嘅，系要 Thank you 嘅？ 唔该 ，Thank you， 多谢谢谢，唔该晒。 早上10:54，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我不是最好的，却是独有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我，大千世界中有一个我。我知自己唔完美，我知自己唔出众，但是我无可取代，仅此一个。世界上再冇第二个人同我一模一样。我虽然冇叻过人嘅智商，冇好过人嘅智慧，我未必好聪明，不过我都唔傻。边个对我好，边个对我真，我心里明白，我一清二楚。我唔讲唔代表我唔知，我唔问唔代表我蠢。同人相处或者好多嘢我唔计较，好多嘢我冇讲出嚟，只系因为看透不说透，看穿不揭穿，系我嘅处世原则。我善待周围嘅人，我珍惜身边嘅人，我想交真诚嘅朋友，对我好嘅我会非常珍惜，珍惜我嘅亦都唔会辜负。虽然我一个普通嘅人，就好似草木；虽然我好平凡，就好似尘土。企喺人群之中未必会好起眼，企喺街上未必有光环。不过我有自信，我努力，唔属于我嘅嘢我唔会同人争，唔适合我嘅圈我唔会融入去。我可能有人喜欢，亦都可能有人讨厌。不过无论点样对我，善良系我做人嘅标准，真诚系我对人嘅态度。讨厌我唔紧要，我唔会特别去讨好；喜欢我，我就唔会冷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里面，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在这个世界比我优秀出色的人很多，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是独一无二。所以无论是友情、爱情、爱人又好，朋友又好，我想告诉你们，我虽然不是最好，但是是唯一的一个。如果觉得我不好的，不珍惜，不善待，到了某一天我就会离开。从此以后，山水一程，再不相逢；梦里梦外，再会不见。人的一生短暂无常，无法重来，请不要将时间、精力、感情浪费在一些不值得的人身上。问下自己，你想留在哪个身边？哪个对你好，就留在他身边。将你的感情送给懂得珍惜的人，将你的真心留给最值得的人。你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全世界里面只有你一个独一无二。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 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爱好系列为 DSE 学生们打气吓，咁啊考到1点钟，好，听日继续考。咁其实咧讲翻考试啦，谂翻突然之间考试嘅时候咧，我会好经常做一样嘢嘅。嗱，我唔敢话呢样嘢好定唔好，亦都唔知你哋会唔会咁样咧。就系我由嗰日开始瞓醒，会早啲起身啦。之后咧，我就会嗰沓要温嘅书咧，就会实即系唔可以离开我身边、好似咧揸住佢咧，安全感大啲咁。 系 咁就一路食嘢喺度睇啦，咁就坐车又睇啦。去到市场咧，我系会温到即系入去叮入去嗰下。你哋会唔会噶？我见到有啲人唔会，我见到啲台仔咧，去到市场咧，佢就系倾下偈啊， 系轻松啲啦， 轻松啊，咁 差唔多噶啦，定咗。 系佢通常都系咁讲，温嚟做咩啊？ 你 系 点啊？ 我先嚟考试前先去问。冇秒， 拜个神， 好好啊！跟住问唔问书啊？咁问唔问书啊？就问文武秒啦，系咪就呢题会唔会出？呢题会唔会出？ 会捉嗰次捉题目噶嘛？嗱都咁，我要咁啊！我系会拣定一啲我觉得会出嘅先会问嘅，就唔会即系乱脱咯。 会，但系就问其他学校啲同学借啲 mock 嘅试卷嚟睇下咁咯。 感觉上我都知可能帮助不大，但系自己内在会感觉良好啲咯，即系好似仲温紧，仲温紧咁样。但我想同各位同学仔讲咧，其实咧。最紧要嘅情绪，考试好紧要啦，即系嗰个温就好紧要，但系个情绪好紧要。最紧要放轻松啲，虽然我知道咧都好难嘅，不过咧放轻松啲，做任何事情咧都系容易啲嘅。送俾大家只歌叫做《Take It Easy》，轻松啲，希望大家都系考试成功。 7 women on my mind. 4 that wanna own me, 2 that wanna stone me, 1 says she's a friend of mine.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Don't let the sound of your own wheels drive you crazy. Lighten up while you still can. Don't even try.Take it easy. Well, I'm standing on a corner in Winslow, Arizona, and such a fine sight to see. It's a girl, my lord, in 放轻松啲啊 ，Take it easy。Eagles 嘅呢一首经典金曲。Oh, we got it easy.送俾台仔，咁啊交俾啊约约。 好啦，咁其实要讲翻打气嘅咧，唔单止系要同一啲即系而家考试嘅就系 DSE 嘅考生啦。我谂呢几日，我谂大家都会去关注嘅系一啲会令人好唔开心嘅一啲故事，咁就系啲火灾 新闻故事。 系啦，新闻嘅故事。咁我哋应该都系大家都系不断咁样去关注有关于嘅，譬如可能系佐敦嘅火灾啊等等。嗱，往往你会发觉嘅就系一啲嘅报道咧，系都系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发展嘅就系开头嘅时候，大家都会好担心有关于嘅就系嗰个火灾系点样诶，跟住嘅就系有啲乜嘢嘅伤亡啊，或者系点样系咪？呢啲咁嘅嘢出完之后嘅话咧，一定喺下一段嘅报道就会系有一啲嘅就系人性光辉嘅一啲故事嘅出现嘅。所以喺呢一度嘅话咧，我亦都要向嘅就系救火救人嘅所有嘅消防员致敬，亦都要向一啲所有帮手救人嘅市民。讲一声多谢，因为你哋真系突显到嘅就系喺人性嘅光辉。当然，我觉得每一次都系好无奈嘅，因为唔知点解往往嘅就系系唔会希唔我谂相信冇一个人会希望会有呢一啲咁样嘅灾祸会去发生。但系无奈嘅就系事情往往就会系咁样啦，系咪？咁我想讲嘅就系话喺呢个苦难当前嘅话咧，会系突显到一啲嘅就系人间友情嘅故事，因为我哋相信人同人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助先至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更美好 嘅。是咪互相践踏 嘅。希望喺即係风和日丽嘅日子里面嘅话大家都唔好忘记呢一样嘢。所以我今日要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叫做 Superheroes, 因为我諗每一个人嘅话其实都系我哋心目中嘅英雄特别嘅就系救火救人嘅朋友。咁喺呢一度嘅话呢就将呢一首歌曲送俾你哋。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On his life he's been told it'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She's got a lion in her heart, a fire in her soul. He's got a beast in his belly that's so hard to control. 'Cause they're taking too much hits to blow, blow. Now the light and light stand back, watch them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When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all. Struggl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that's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 超级英雄不是只是在电影才可以看到，超级英雄在人间。 我昨天看电视新闻，又是这一宗火灾新闻，他访问了隔壁地盘的工人。 是啊，我就是向是啊。 哇！佢、真係好正，佢、就掟條梯喺度，等啲人爬落嚟， 用任何嘅方法去幫手。 仲有啲老人家行唔喐咧，佢用個安全吊籠吊佢哋落嚟。哇！好嘢，真係要俾啲掌聲，所有呢啲、即係出過力嘅人。 我頭先所講嘅就係向呢一班嘅市民，每一位嘅人嘅話，都係佢哋致敬。 Superhero， 多謝你哋。 我哋繼續加油努力。好，跟住落嚟呢一首打氣歌咧，其實咧，我諗翻起幾年前，我帶一啲。香港的六年班的小朋友、上去国内某个地方、上去踢球、踢一场即是友谊赛。当时不是很兴这些这样的即交流的。那些小朋友很兴奋、哇正啊。 其实我想我们去哪里都兴奋的。 很兴奋特别。踢球啊，比赛啊， 佢系中意嗰样嘢， 系啊，中意啊。咁于是咧，系啊，即系六年班对六年班，咁冇所谓啦，玩下啫。咁佢哋就好认真，因为我同嗰个足球教练咧，咁啊倾咗，我话大家六年班唔紧要啦，赢到咪赢，输咗都冇所谓。 最紧要体育精神。 系啦，咁啊嗰啲小朋友好努力咁练习练习，我又觉得，咦哇！即係睇得幾好咯，即係我都唔夠。 係咪開頭其實散散瘦瘦，睇住佢哋又有成有個隊形啦，係 啊 係 啊， 跟住又有戰略啦。 一嚟到練波又喺度， 未瞓醒， 你明唔明啊？暑假去啊嘛，哦好嘢，出發啦！咁就去到啦，去到某地方啦，咁跟住去到人哋嗰學校好鬼死大，個足球場又好大，跟住介紹呢就係我哋六年班嘅同學仔啦。咁我哋先係練波先。 有冇唔同啊？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翻去內地嘅細路仔同埋你香港嘅差唔多，即係可能高大啲啊，定係點樣？差唔多， 都係即係咁上下件頭啦。 因為我覺得咁就公平先，係 啦，有得踢啊嘛， 係啦。你想對人哋咁樣牛高牛個馬大咁樣嘅話，你真係會怯噶嘛？ 繼續 輸咗個陣啊！ 繼續聽我講。 到你美美到 系啦，咁就因为比赛咧系星期日，咁啊招呼晒啲人 家长有冇得去啊？ 家长有，香港嘅家长 都 有去，最后一日先嚟， 都 有去，因为 最 紧要 喺度 玩，系啦，即系玩下交流下，咁啊练下波啊，咁然后咧我发觉咧，哇！我对我哋香港小朋友好有信心，因为佢哋无论脚法啊、身形啊、头除啊，好。即係有 掂啦， 總之掂啦，即係好有信心。咁啊，哇！望個杯真係好靚。 咩啊？ 個 長 杯啊！ 我知啊， 贏咗之後 你諗咗 去 乜嘢？ 係啦，咁跟住哦，好嘢！第二日朝頭早踢朝頭早嘅11:00，因為方便嗰啲時間啦。一出嚟，咦？咁高大嘅嗰啲人。 哦，你未見過國內嘅嗰一班， 嚟咗嚟過，佢就先咪差唔多樣咪話， 係啊， 差唔多啫嘛， 換咗批啊， 第二 第二間 咁高嘅啲細路仔，六年班啫，前兩日 明明見過，唔係 嗰一班， 唔係嗰班， 可以咁樣嘅咩？ 嗱，我唔知啊，或者我见唔晒咧，或者我见唔晒咧，人哋有啲 后 备， 后备 系啦。 而家要马超， 呢班先就 系 正选。 你即刻换衫落场， 冇冇冇，咁 那個老師話掹埋嗰邊，哇！ 點解唔同咗嘅？ 點解係咧咁樣？全部高過曬我哋嗰啲喎。 你覺唔覺得呢一個咁嘅誒設計咧，好似少林足球啊？係 啊， 係嘛？即係嗰啲少林足球呢一啲咁樣，無端端到我點會變成咁樣嘅？係 啊， 係唔㗎？往往就係因為咁樣嘅話，你可以見到大家之間嘅嗰種精神。 咁我就同佢講啦，唔緊要，我哋即係 盡自己力，盡自己力， 盡力係啊，盡力。OK， 認真 係啦。咁開始有一兩個咧細粒嗰啲咧驚啊喊啊， 係 唔使驚，真係啊 喊點解啊？ 佢覺得驚啊， 見到高咁大 有須，有條條， 嗰啲咪職業球隊嚟㗎啦已經， 仲有腳毛， 六年班。 咁人哋 教咩啊？佢系咪中学六年班啊？嗰班 话系小学六年班，都系喺间小学嗰度踢啫嘛？点解会咁高嘅？一夜之间 成长咯！琴晚食咗啲乜嘢？琴晚 都唔紧要啦。 今日食咗咩早餐？ 系啦，咁啊，啲人开始鱼贯入场啦。哇！点算咧？我都惊，因为我觉得 是家长嚟噶，我爸 真系我真系唔知。嗱，因为我觉得即系赢输冇乜所谓，你咁样咧，其实我觉得有啲肉酸嘅。 但点解你唔问下咧？ 边个肉酸先？你 讲佢哋 肉酸 啦。你唔问下， 我问啦。佢话系啊，我哋啲同学嚟噶。 咁你琴晚嗰啲咧？ 佢唔会，唉，有啲嘢 拆唔住圈嘅，即系揸翻焦唔醒。 系啊，你有啲人佢要扮嘅，你拆无谓拆砖啦，有啲系咪？开始啦。哇！ 無謂拆磚，真係可怨可憐。唔係，如果我係你，我會問咯。係 啊，我有問 啦。嚟嘅時候嚇，點解會咁樣？ 我有問啦。我 你咁樣講一嚟就已經唔公道啦。 因為第一，我唔係嗰間香港嗰間學校嘅老師。 哦， 咁 你唔話得事。 我係中間，我都走去問嗰個當地嗰個學校老師。係係。即係 佢話呢班就係我哋嘅學生啦。係 啊，佢係話呢班係我哋嘅學生，六年班嘅。咁我可以點咧？但係我唯有同香港，因為我都唔想好似我係咪夾埋佢哋嚟整蠱你哋啊？我唔想。但係我心裏邊梗係支持香港嘅同學啦。我同你講，真係唔緊要啦，大家 唔係其實唔想話支持另外即係兩邊嘅，其實大家係一個友誼賽。但 係 個問題係在於你哋兩個都要對等，係咪 啊？ 係六年班就係六年班啊嘛，你無端端有腳毛冇可能六年班啦。 有須有腳， 我哋大哥都有試過六年班，你嗰陣時候生腳毛咩？你啊嘛～ 我唔記得，可能有一兩條啊。 你有口音未啊？ 同埋佢 咪成扎。 同埋我諗翻個圖畫，其實 你啊， 圖畫都幾好笑啊！你一班大人同一班小朋友喺得打。 O K， 好啦，我想知道到最後咩點樣？ 嗱，跟住準備入場啦，我哋就即係本來玩都好認真嘅，就係啲家長。以前我哋睇足球咧，就啲細路仔拖啲球員拖住 小 朋友。 拖住細路仔入場。 今次我哋倒翻轉，就啲家長拖住個小朋友入場。 哎呀，好開心啊！ 係啊， 佢哋都有家長㗎啦，係咪？ 佢有家長，但係咧。嗰個球員最高，佢阿媽都矮啲， 正常啊， 即係變咗個車級咁樣樣，我真係覺得哇！你搞乜嘢啊？咁啊，即管睇咯，即 係爸爸咪因為個媽矮啫，你俾人哋阿爸好高。 你又講得啱，你係 你 硬 嚟啊？定硬嚟？硬嚟咩唔得噶？係咪先？ 你話係噶， 跟住開始啦，咁啊好快輸，即係入球呢個好正常，因為你跑又唔夠人跑， 睇你都唔夠 撞又唔夠人撞，哇！一掉你咧，真係飛開咗，跟住哇！唔知點解個天咧，好似有啲咩咁樣， 唔好講住。一陣間翻嚟嘅，你先至又講究竟 落雨開始， 大人黑細路， 係啊，冇錯，一場不公平嘅足球賽， 大人黑細路， 最後咩係點樣？ 我要為佢哋加油打氣， 佢係天網恢恢，但係最後尾就個天都會幫你咧。 好有嘅，咪先留意休曬啲門先啦。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爆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屋宇署话，2008年曾经向佐敦华丰大厦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引，要求提升到切合现代要求的防火保障，但是至今仍然未遵办指示。署方2018年亦都就大厦公用部分发出强制验楼法定通知，注册检验人员去年建议需要进行修葺工程，当中包括更换防火门、提供逃生楼梯防护门廊等。而家注册检验人员同大厦法团商讨承建商招标事宜。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由尖旺区议员叶傲东话，旧楼小业主在拣选工程顾问不时有困难，例如招标过程发现工程价格昂贵。建筑测量师何巨业就话，他赞成由政府介入先代办维修工程，再追翻费用，但是全港旧楼众多，冇可能要求政府代办几千栋楼宇嘅维修。因应佐敦道华丰大厦火警事故的后续工作，由尖旺民政事务处在华丰大厦外，即是佐敦港铁站 B2 出口附近，设立跨部门援助站，联同警方、消防处、社会福利处和旅游发展局，为市民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地方外事工作配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宝贵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王毅说，地方外事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地方优势，积极主动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以高质量发展，开创地方外事工作新局面。美国密西西比州兰金县巡回法院裁定，6个已经被革职的白人警察因为滥权虐待2个黑人男子，分别被判监15年至45年。案发在去年1月24日，6个白人警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闯入兰金县一个民居，殴打和虐待2个非洲裔男子，历时大约2个钟。一个警察将枪塞入其中一个男子口中，无以行刑，但是枪支走火，击中男子的下颚。6个警察其后任由受害人流血，并且在现场放置毒品和枪支插桩，企图掩饰罪行。在上个月，位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已经将这6个警察分别判刑10至40年。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州级刑期将会同联邦法庭宣判的刑期同时执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90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48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3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6，跌6毫；盈富基金17.23，跌1.6；恒生中国企业60.42毫二，跌5.4；南方恒生科技3.43仙6，跌5仙2；友邦保险50.95毫，跌1.05仙；阿里巴巴73.15毫，跌8毫；美团103.2，跌6毫；中海油19.52，升3.6；中国石油股份7.46，升8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2.86，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68， 人民幣 7.236， 英磅對美元 1.254， 歐元對美元 1.075， 澳元對美元 0.65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8。 日經平均指數報 39,419 點，跌162點，港金報 21,920 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4.96美元，卖出234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系较为车多噶，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时代广场一带就较为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都系较为车多噶。然后新界区方面，龙富路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跟住提翻你啦，洪水桥火警附近嘅路段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太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吴鸿君，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四月九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我要继续为香港嘅小朋友打气， 加油！ 加油啊！ 好啦，呢一场球赛就进行紧， 系啦，某年嘅 某年某日， 小学即系大家友谊赛啦，六年班对六年班。 喂，小学嗰啲如果细粒，真系可以好细粒噶。 啱啊，系啊， 你有冇大约见到嘅就系嗰啲有脚毛嗰啲哥哥，同埋你呢啲嘅就系香港嘅代表队嘅话，佢哋到咗边度啊？有冇捉家底？ 差唔多。即系总之， 你 明唔明啊？ 我知啊， 仲有啊，系啊，交换波衫嗰个都差唔多。 嗰嘢就一十蚊粒，去到脚眼啦。 咁点咧？唉，算啦，唔好理啦，即系嚟玩啦，大家认真啦， 系啊， 落场比赛好快已经系输3-0啦， 嗯， 即系上半场好快已经输3-0， 连守三粒， 系啦，嗯，即系太容易啦，突然间天色骤变， 咦， 系落雨， 嗰天都睇唔过眼， 继续踢啦， 系 踢下踢下，真系太大雨啦，吹停。吹停咁啊，即系暂停啦，即系嗰阵时锡咗半个钟头到啦，暂停，跟住入去更衣室同啲小朋友打气，香港小朋友哇，而家揼到湿晒，好阴功，都唔知系眼泪定雨水， 系 加油， 好好动人，但系其实个画面又 系真系啊，即系有啲人湿晒咁， 湿啦，如果你话落好大雨， 但系佢仍然继续全力以赴， 有一个嗰个香港嘅小队长，佢真系劲，抹个头，哇！我依家走去拍嗰啲即系细粒啲嗰啲，系啊，唔好怕，我哋玩嘅啫，系大家有冇信心？有，即系都系咁啦。咁咪哇，停咗好， 好劲！队长嘅说话系 好 劲嘅， 系个领队都冇佢咁劲， 好紧要。 咁就哇，落咗好耐，隆隆，我11:00开波噶嘛，本来就11:09就完 嘅上半场， 然后就12:00就踢到12:09， 系 吓，咁啊跟住食晏咁样样，哇，点知落咗好耐雨，都唔停，咁啊跟住冇可能改期，因为佢系星期日嚟嘅， 就要走啦， 系啦，要走噶啦，咁点算咧？等下等等下等，不如食晏先啦。 吓，有咁嘅咩？ 唔系，因为太大雨啊！你睇到佢唔会停 的。你个安排都几好喎、啊，即系第时个世界杯都可以咁系咪？即系系啦，如果落雨嘅话，我哋食完晏先。 唔系 瞓一觉先，瞓一觉先， 唔系我安排。 好呢、啊這个安排， 咁咪安排咁，冇所谓啦。 大家食晏 系啦，跟住诶食完晏喎，1:00个天开始光翻咯、啊，跟住。咦？点解？ 但个场地好湿噶，你系草地嚟噶嘛？ 草地嚟噶， 好难踢噶， 湿噶湿噶湿噶。咁最公平啦，大家都系湿。 系啊， 系啊， 烂地。 系啊，烂地。咦？点解有个旅游巴嚟咗门口咧？ 系 又有一班人个， 唔系，跟住见到个班高大上咧，咦？上车 走 哦。 点解咧？原来后来道听途说啊，原来嗰啲系附近工厂嘅一队。因为他们晏昼要翻工啊， 哦，即系净系 book 咗个上昼， 系啦，我谂住啱啱好一系啦，要走啦，咁、 uh-huh. 就下半场， 嗯， 真系嗰班细路仔啦， 啊哈， 咁我嗱我就同佢哋讲，嗱真系有得踢嘅，输3-0唔紧要， 追。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上半场嗰三 分系 咪唔应该计咧？ 诶、但唔紧要，即系我尊重 你中途换人、啊， 啱咁。佢用佢嘅藉口去包裝啦，總之我唔追究啦，因為你一追究咧就冇意思嘅，賺麥。 追究就唔係而家追究啦，係、啊、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追究。 咁啊唔緊要啦，好 B， 哇！我哋嗰邊嘅士氣好， 梗係啊， 未見過你咁好啊！ 喂，對等嘅比賽先至係噶嘛， 信心翻曬嚟， 係 咁。香港有啲家長嚟噶嘛，佢帶一啲 banner 嚟，哇！嗰、那個氣氛我都感受到。啊！中啊！中啊！中啊！中啊！好快！诶，3-1，啊！追追有得有得踢，3-2，3-3平手。 哇！好紧张，好紧张。 好，即系大家都好兴奋噶啦。 天有眼啊！天有眼啊！ 好彩落雨， 嗰边又嗌换人咁样，但系都系换翻 啲，都系呢啲细路仔。喂，咁啊冇所谓。 未有脚毛， 最紧要系咁。 系啊，最紧要系咁。最后真系最后赢翻4-3， 哇！ 开心。个个喺度喊，嗰啲细路仔啊，哇！我真系觉得好感动。 喂，但系咁样赢咧，个印象仲深刻。 系啊， 系啊， 佢哋真系谂住赢嘅，本身已经觉得系有机会赢， 有得打嘅， 但系冇谂过， 因为抢咗咁 有啲咁高大嘅哥哥， 姜武哥哥， 姜武哥哥，你同我哋踢，跟住已经输，然后再努力追翻晒。个个好开心，我仲好记得。然后咧，夜晚咧，佢哋接待食一餐饭。 系， 但系嗰阵时即系 咁啊，佢有冇哥哥有冇嚟啊？ 佢哋应该嚟喎，佢哋 未话过， 应该同佢交换球衣嘛，系咪先？都完晒嘅时候， 攞咗一件大球衣，嗰件球衣咧，后来我知道咧，佢哋就挂咗喺学校嗰度，香港，佢哋就。即 係 鼓勵啲同學，無論乜嘢情況，大家都要努力加油。今日我都。 就是这首歌、张伟健的足球小将、 好， 大家所有参加什么比赛什么考试的， 没错， 是啊， 不用担心， 有 实际上是打紧逆境波的话就要全力以赴， 有考备为书， 双腿好似摩打，扭波跌波顶呱呱，有嘴巴的都赞他，伸手最好有一发枪还手，欢呼声雨赞你出于他的脚下，攻啊攻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今天就是打戏的，其实刚才我第一次说 Take it easy 帮学生考 DSE 学生打戏，其实作为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份子，我相信每一个人第一每一天起身就要解决问题，由小问题到中问题到大问题，亦都有啲短期问题、长嘅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你系几多岁都好啦，都有好多嘢系要担心啊，或者要解决啊，去做啊咁。 但你要有解决问题嘅能力、啊， 冇错。 如果你有啲人解决唔到咧，就又唔知道用啲咩手段，咁、又系 就好似头先你嗰个古仔咁 啦， 系嘛？ 系啊， 同埋应该用正当嘅方法解决，就唔系用啲你觉得一定赢嘅方法解决吓，咁都系从你嘅古仔都得到教训嘅，咁。无论而家大家做紧啲乜嘢岗位啦，面对嘅环境系顺境逆境，或者好似暂时好似停滞不前，人生有时会噶停咗喺度，咦咁点咧？咁 停嗰阵时，我觉得就唞下先啦，欣赏下风光先啦，总有机会， 总有机会，最紧要每天开开心心。Don't worry, be happy， 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系做一个快活人啊！ Here's a little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but when you worry you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Don't worry, be happy. 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生活之中嘅大小嘅问题，好似封歌词里边佢话，如果你成日 worry 咧，嗰啲麻烦咧就会 double 噶啦。 Be happy， 最紧要开开心心，为所有人打气嘅呢只歌。 When you worry, call me and make you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 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Cause when you worry, your face will frown, and that will bring everybody down. So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每一天唔好皱住眉头，开开心心做人，听到啲风骚浮人啦。好啦 ，Don't worry, be happy。 好啦，跟住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为我哋每一年咧，其实都有一班嘅同学仔咧要应考 DSE， 系咪？咁、而我都面对考试嘅话咧，打气啊，努力啊，加油呢啲咁嘅说话噶，你哋都应该会听好多噶啦。我觉得人生太长，学业其实只不过系其中，同埋即系考试啊呢啲都系其中嘅一个难关嚟嘅啫，都唔算叫做系难关啊，系必经嘅阶段，系咪？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要面对嘅。我觉得嘅就系话，唯一你可以做嘅就系尽力。只可以 尽 力， 尽力 有冇尽力，你系自己 知 嘅。有冇试过就系、就算你可能系打紧一个逆境波，因为我真系咁啱，我写低咗。你打紧一个逆境波，但你能够尽力全力以赴，就算输咗，你觉得对得住自己嘅，系啦。所以我就系可以希望可以将呢一番嘅说话咧，同所有应届嘅 DSE 嘅同学仔，我为你打气。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 依系第 首，系 第一只， 第一只系。

寻找爱的故事。爱的力量。曾经认识那位研究力学的专家，一个教授写了很多力学的作品，获奖无数。上堂的时候他解释得非常详细。例如他说，在力学里面物体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飞行的距离和速度。一粒好小的波子如果从十万米的高空跌下来，都足以将一块一米厚的钢板整穿了个窿仔。所以不要以为上面跌粒好小的东西下来你可以接住它，就算是一粒波子一粒石仔都会令你受伤。这位教授有个家的，有一天他正在做力学的试验的时候，忽然之间砰一声，他的房门被他太太推开了，好害怕地说，哎呀，我们的女儿爬了上人家那层六层楼的楼顶，站在个天台扮雀仔，你快点去看看。他鞋都不穿就跑出去了，去到那座大楼前面，所有人站在下面指着，好害怕地说，哎呀，看那个女仔，她站得很高啊，很危险啊。他抬头望上去，他那个女儿模仿小鸟飞行的动作，在个栏壳那里跑来跑去。他的心跌了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女儿跌下来，性命就难保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小妹妹见到爸爸下面好开心，说，爸爸，我有一只雀仔啊，就跳了下来了。在场好多人吓到揞住自己的眼大叫。这个爸爸见到个女儿好像一个雀仔咁样一路跌落嚟，蓝色的裙好像一个云咁样一路飞落嚟。大家大声叫的时候，佢咩都諗唔到，突然之间就冲咗上去。然之后佢伸开双臂，紧紧咁样向上面嗰朵云拥抱上去。好多人大叫，那朵蓝色的云即是他的女儿，砰一声跌在他的身上。他感到自己好像被一个很大的铁锤凿了一下，只脚啪一声，他听到骨头折断的声音，跟着眼前一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已经睡在医院的抢救室几日了，他的脑还好的，可以想到东西，清醒了。这个时候他再望下自己，打量一下身体，打住一个石膏，上肢绑住绷带，受的伤真的很重。身体的疼痛令他忍不住啊，在那里好痛啊，这样。旁边很多的亲友还有那些医护人员都走过来说，哎呀，总算醒过来了，你站在下面接那个女儿很危险啊，你自己读这方面力学，你不知道其实他跌下来的力量很大的吗？你都会受伤的。他抹一抹自己的眼泪，跟着又抹一抹太太的眼泪，他说，我知道，我怎会不知道，搞了半辈子的力学，我怎会不懂这个道理。但在那个关头我见到我女儿跳下来，我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有她，只要她没有事我就不介意了。爱的力量比世界上所有的力更加大。 说明的爱，千秋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请客。都市人，尤其是做生意的朋友，经常会请客吃饭啦，去应酬啦，去饮嘢啦咁样。呢间公司其中一位中层嘅职员叫做小陈，佢平时咧好多朋友，好多公事上啊私交嘅朋友，所以经常都有啲嘅应酬。每一晚咧都有不同嘅宴会，去呢度啦，去嗰度啦，今日食下火锅，听日食下西餐，好多时就请下啲同事啊，或者啲生意上嘅朋友。今晚他准备请三个客人去一间酒家吃火锅，一位就是他的上司，一位就是客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同事。两日之前还打个电话提示他们，喂，记得星期六约了你们，三个都说，哎，没问题啊。他为了隆重其事，今晚还订一间房，他自己提前半个钟头前就到了，点好了所有要吃的东西。服务员就介绍啦，有三种嘅价钱嘅，就系咁啦，咁啦，咁啦，梗系越贵越好啦。佢好爽快咁话，要最贵嗰只。既然系请客，梗系唔可以冇面啦。等咗一阵，佢打俾上司啦，提一提佢，睇下去到未。点知个上司咧，好抱歉咁话，对唔住啊，头先咧有个客人叫我开会，咁而家仲未开完，我唔嚟啦，费事阻你哋。佢唔好意思话，我叫晒嘢啦，唯有就话，咁啊。好啦好啦，唔紧要啦。跟住佢喊住个服务员，喂，唔好咁贵嘅，改返平返少少，中价嗰个啦吓。虽然浪费对于佢嚟讲都冇咩问题，不过佢觉得如果食唔晒就唔好啦，于是就唔要最贵嗰种，就咁啦，中价嗰个算啦。就喺呢个时候，一个电话打嚟啦，系另外一个客人。嗰、那个客人就话：，对唔住啊，屋企有啲事啊，细路唔舒服啊，而家发紧烧，我要留喺屋企处理啊。我老婆话：，我仔发烧，你仲出去，唔好出去啦，我唔嚟得啦，下次我再请你，唔好意思吓。跟住佢谂下，得翻我同另外一个人，两个人食唔到咁多嘢，服务员再改平翻少少啦。服务员话：，好嘅好嘅，火锅啫，都未煮嘅，咁我就攞上嚟啦。就将嗰啲要食嘅东西攞咗上嚟，摆到成台都系。点知就喺呢个时候，电话又响啦。原来系最后一位客人打电话嚟，话自己身体病咗，发紧烧。头先就话个仔发烧，而家到你自己发烧。系啊，我唔嚟得啦，黑痴。呢个时候，所有食物已经摆晒上台啦，点算呢？佢好烦啊，一个人。咁样食冇乜意思啫。就喺呢个时候，电话响起，原来佢阿爸爸，佢阿爸爸就话咯：，阿仔啊，个礼拜六你可唔可以翻屋企食饭啊？我哋好耐冇见你啦。佢突然间灵机一触，话：，阿爸唔好讲星期六住，你食咗晚饭未啊？你同阿妈食咗晚饭未啊？我哋啊未，做咩事啊？其实呢我订咗个火锅啊，我想请你哋过嚟食，咁所以睇下你嚟唔嚟囉。好啊，咁我哋而家即刻换件衫过嚟啦。摆喺电话，佢諗一个自己都唔敢承认嘅事实。佢好多嘅应酬请我好多人食饭。不过上次请父母食饭系几时呢？佢都唔记得。爸爸妈妈果然好快就换完衫嚟到，两人嘅面上都好开心。好开心啊！原来你专登约咗我哋噶。我唔记得啦，可能我记即系你讲过嘅，我唔记得咗啦。好彩你打嚟提我啫。佢都唔好意思更正话，我唔系啊，其实我突然间叫噶。几日之后佢又去啦，去探爸爸妈妈。楼下有个看更话：，喂，嗰日爸爸妈妈话你乖仔，请佢哋食饭。你真系好啦，真系好孝顺。听到个看更咁样赞佢，佢自己觉得心里边好酸，然后眼泪流咗落嚟。佢好内疚。嗰晚佢根本就唔系请爸爸妈妈食饭，但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三级火，造成五死三十几人受伤，现场仍然未解封。部分居民同埋旅客上昼翻到去大楼外，希望可以到单位攞翻个人物品。有业主话，法团过去曾经多次开会商讨大厦维修，但系部分宾馆经营者唔愿意出钱，令到维修搁置。有旅客担心行程受阻，可能令到签证过期。屋宇署2008年曾经向大厦法团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至今仍然未遵办。2018年发出的强制验楼通知，仍然在商讨招标阶段。因应佐敦道华丰大厦火警事故的后续工作，由尖旺民政事务处在华丰大厦外，即是佐敦港铁站 B2 出口附近，设立跨部门援助站，联同警方、消防处、社会福利处和旅游发展局，为市民提供适切的协助。天水围红雅路地盘的四级火警焚烧超过一日半之后，在今朝七点救熄，火警未有收到伤亡报告。消防话，由于现场两座天秤或者有倒冧风险，初期只能够在外围射水降温。屋宇署话，署方未进入现场观察天秤的状况，目前根据资料评估，认为两支天秤冇即时的危险。文凭试第一个核心科中文科今日开考，今年第一次在内地设立两个市场，分别在深圳和广州，一共有大约110个考生应考。在深圳的市场有公安车辆在场戒备。至于在香港的市场，有学校说报到系统出现问题，需要转用人手核实考生的身份。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09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5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3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4.6，升4毫，盈富基金17.24，跌1.5，恒生中国企业60.44，跌5.2，南方恒生科技3.42，跌4.6，阿里巴巴73.3，跌6.5，友邦保险51元，跌1元，美团103.3，跌5毫，中海油19.46，升3毫，中国石油股份7.47，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2.91，瑞士法郎0.913，加元1.368，人民币7.236，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9,413点，跌167点。港金报21,9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3.36美元，卖出2,34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并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三十日。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早晨，早晨 啊，你好啊， 喂 ，Eric 你好啊。 到我哋讲下宠物嘅时间啦。今日咧即系最实际嘅，有啲人咧即系养一只宠物咧，其实觉得都系俾嘢佢食啫，吓俾个地方佢瞓啫。其实有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冇谂过人都会病啦，猫猫狗狗都会病啦，咁样到底呢一个嘅开支系咪可大可小，定系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咧佢唔会咁大咧？系咪都系我哋今日想讲嘅范围咧？ 好贵啊，睇医生睇你好贵啊，得啫 ，Eric 贵过人啊。 其实唔系噶，我啱啱即系嗱，你好得意嘅咁我。好明顯 run 盤生意，我又唔可以公開我啲全部啲嘢俾成世界嘅，咁就不過咧就起碼唔係好容易公開啦。不過咧就我原來發現咗咧有啲公開嘅 information 嘅喺網上， 係咩？例如咧， 香港嘅佢有人做咗少少功課，咁我就自己。做開學對佢啲 number 咧，其實都幾真實嘅、 嗯， 所以我、 即係嗰啲費用， 如果有啲公開 information 咁，我唔介意。 O、okay, K， 即係嗱，呢個就唔係你嘅、啊，不過一般 general 嘅有人做咗一啲嘅研究，就話香港如果睇獸醫。大約係咁樣，可唔可以咁？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嗱，第一樣嘢啦，我想大家知道咧，其實養只即係當好明顯，你買只狗翻嚟，領養只狗翻嚟，你如果冇不負責任嘅，其實好明顯，譬如頭一年啦，我哋講頭一年，因為頭一年好明顯有特別多少少支出啦，因為你有 打針、 注肉啊、打頭就頭嗰幾支針啊，又要買啲又買路啊，咁你同埋你都會嘥啲錢買啲無謂嘅嘢添啦。咁加加埋埋咧，其實頭一年咧。喺香港咧，我同你姑娘啱啱計咗出嚟咧，大約你下下你都使3-4萬元嘅。你唔好唔當你去買皮， 唔係，首先唔講大成。你呢個3-4萬元，淨係其他費用，唔包括只狗買翻個費用係 咪？唔包佢只狗嘅，唔包佢只狗嘅。 咁、okay. 多你哋加埋毛毛喂喂，我如果我扣除毛毛喂喂咧，我一定要有嘅就我打幾支針啦，係咪啊？有個買個兜啊，買糧啊，係咯， 所有毛喂嘢都唔 得。但我想問， 一講毛毛喂喂就咩叮叮氹氹嗰啲嘢咧，就冇得講嘅咯喎。 喂，但係多 Eric， 但3-4萬元咧，係其實中間有幾多係一啲叫做 medical cost 啊？ 即係必須要， 唔好計嗰啲打針王啊，medical cost 意思即係佢。 你计唔计个病啊？ 系啦，你要计咁样啦。嗱，好明显讲紧普遍啦吓，即系典型一个情况，冇个人都唔同啦。好明显有啲要使好多钱，有啲使少啲钱。不过咧就一啦，你悭悭都使10,000蚊，1万多啲嘅买嘢食嘅。 嗯 嗯，系呢、這个走唔甩噶啦。二你医疗费啦，咁医疗费包括打。 对唔住 ，Terry， 我觉得10,000蚊买嘢食咧系一个比较大咗嘅数字啦。嗱，我自己咁讲啦，我而家订一包嘅狗粮啦吓，系大约350蚊内啦，咁但系佢可以起码食到一个月，咁即系话如果一个月乘12都唔使10,000蚊系嘛？点解要咁？ 唔系啊，有， 我差唔多，我只猫要， 可能我 系啊， 可能我姑娘咧就养只小唐牛嘅，小唐牛啦，佢一个月仔就 系 1,200蚊，我嘢食啦， 1,000零蚊啦， 林林嘢食添嘅， 系 啦，得1,000零蚊啦，所以好明显加最少保你只狗实害，你养只做娃娃梗系冇得比啦。所以咧就都一定嘅費用啦。咁嗰度就醫療咁啊，打針你可能打幾針啊去啊咁啊嗱，睇個 chart 咧，就其實佢話嘅打預防針就300至400蚊咁樣啦， 差唔多要啊。 係啦，係咯，咁樣就你咁樣有瘋狗症針，又做絕育，咁啊做絕育咁啊。咁我睇返下面到佢話要做手術費用啦。當我而家講我就當狗啦，簡單貓就。个 conversation 一样，不过平啲啦吓。咁样就话，譬如你养只女仔狗嘅，大约2,000蚊唔包，唔包 住院 临诊费，住即系咁， 唔包住院咯。 唔需要住院咧，系有啲特别情况嘅就发生啊。譬如不过唔包麻醉费啊，同埋药费啦呢啲。咁样就 即几千蚊啦， 加埋3,000蚊左右啦，2,000至3,000啦，系咪？咁样就加同埋加埋你可能會睇少少病嘅，係咪？即係你當你有少皮膚病啊，買堵塞產品啊，加預防心絲蟲藥啊，你做足要做嘅嘢，其實加埋嗰度都10,000蚊送啲啦，10,000零蚊 要啊。 如果冇係啦，冇咩特別大發生，咁其他嗰啲就係你自己嘥嘅時間去買，即係一定會買啲道具啦，即系 狗玩玩具兜啊， 食嘢嗰啲水兜啊，嗰啲 好明显可以使千蚊数字，不过 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好平啦。咁好明显全部嘢，所以就系你就系，所以我头先讲话放30,000蚊都唔系太离谱啦。 你又系，原来你计下计下，系啊，计下计下嗬，即系系啊，20,000至30,000不等咯。 系啦，不等啦，系啦，咁系啦，啱啊啱啊，咁你谂啦，即系都成个月。即系睇你屋企嘅，即系一个典型嘅香港人屋企啦，可能讲紧成个月嘅个收入嚟噶咯，咁样系或者接 你讲紧一年，同埋讲紧第一年系咪啊？ 系啊，第一年系 咯，第一年咯，多啲 一年使咗你一个月嘅人工都几大镬噶， 有啊， 所以系啊， 但会唔会跟住嘅年数咧，第二、第三年嗰啲会慢慢冇咁犀利啊？因为你有啲 会， 你都唔系成日买嘅啫，兜啊， 你唔会成日绝育 系 嘛？ 不过 over 一个。動物的 lifespan 其實個答案是投佢中年嗰度係平翻嘅，不過老年咧佢就攞翻你條命。 係啊，佢又嚟咯。 係嘅，係人都係啦，人老咗都會多啲病啦， 係嘛？absolutely 啦，我都去到個地步，每日要少粒藥嗰啲啦，所以其實係 要預咗咯，依樣嘢係嘛？ 係保健品咧啊，都係嚟。 呢樣又風景又人係 好得意嘅，你可以使好嗱依個， 你可以使可以唔使係 option。 几唔知美国系唔知几廿亿嘅 一个生意 嚟啦，系啦，生意嚟啦，系啦。不过其实事实上，你应该问你个兽医，好多人系嘥好多钱买啲好贵嘅嘢，而冇咩需要嘅。 系啊，你讲过噶啦，系啊，无无谓谓。 买云之灵芝咁啊，冇 食灵芝大佬，我都未食。 买俾自己啦，系啦， 系啊，真系噶， 系啦，所以。 咁佢大约几多钱到啊？你又系可以公开嘅，譬如可能讲紧你中年你话比较即系少啲啦，咁但系个老年多数会面对咗啲咩嘅问题咧？ 哦，咁啊好啊，咁你譬如留院咁样，洗牙你悭悭地，未计麻醉成，计埋麻醉，咁都2,000至3,000蚊啦。 要啊， 咁就如果要入留院嘅，有一日要留院嘅，又系2,000至3,000蚊啦，我估呢度就即系佢有个保守嘅 range 嘅。你问我个 day range， 我谂基本上冇咩可能噶啦，咁咧好小事啦。即系佢讲紧1,000至2,000蚊一日啦，起码唔计其他。 一日 哦，系啊，咁样就照星波，咁可能睇你照几多， 一笪地方二三千蚊啦， 所 以即係你照福康就二三千蚊嘅話，咁樣就驗血有千零蚊至二千零蚊不等咁樣咯，睇你驗乜嘢啦。所以加加埋埋你閒閒地一個即係真係要做手術，即係出事啦。 嗯， 你埋單一萬蚊其實係 一定要，一定要，我知道呢個一定要，幾萬都聽過，係啊。咁即係話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咧 ，Dr. Eric， 即係一係你要預咗一個咁嘅錢嘅花費，一係你就唔好 start up 即係養寵物，可唔可以咁話？ 你可以咁講啦，我哋今日要實際啊嘛，我其實有幾樣嘢啦，一咧就我哋咁多年講預防，做預防你係慳你錢嘅啫，我叫你做豬肉手術係因為我想慳你錢，係因為想你費多啲錢。OK， 做預防啦，不過唔講多啲嘢啦，我哋講另一樣嘢，如果你真係唔夠錢點算啊？ 係真係唔掂啊！ 系啦，所以咧，你記得咧，一定要同個醫生溝通，因為咧，你有幾樣嘢可以發生啦。有時有啲嘢係平有平做嘅， 嗯， 係啦，所以咧就 可唔可以舉個例啊？有啲乜嘢係可以平做啊？ OK， 有時嗱，有時譬如我要有你只狗生咗粒瘤嘅、 嗯、 ，OK， 咁我就可以即係正路，我攞抽啲針落去攞啲樣本睇下。 發現下 睇下睇下係乜嘢嘢，咁我哋要做個手術要幾大，咁樣就點，咁做完之後割咗又要先去化驗，咁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嘅。不過你話你冇嘅，咁我就諗 OK， 咁朋友平做啦。咁醫生你可唔可以估下粒嘢可能係乜嘢？可以唔會準，不過估下冇所謂。咁我保守做，我當係惡性咁樣做，咁你就 skip 咗去驗個 part 啦。嗰度數幾千蚊㗎啦。咁樣咧就惡。我哋割完，我可唔可以唔 send？ 又嗰度慳咗食，咁樣慳咗 幾 蚊。 係啊， 最緊係解決問題嚇。 係啦，咁就唔係完美，即係醫療上喺個醫療嘅角度唔係完美，因為最尾我唔知佢係有冇擴散，有冇其他醫療去做。不過係有平做，係咪？呢個一個例子啦。所以咧，一同醫生溝通咧，有啲診所會可能肯同你分期付款或者咩啦。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啦。有啲診所就唔好有，譬如我就唔興嘅，因為我哋做個獸醫診所冇咩追債嘅能力，所以咧好難分期付款嘅。不過咧，你可以好容易而家用 credit card 去分期付款。 啊，係 啦，用個小 loan， 你可以做個小人，而家好容易。借少少钱，基本上有身份证都可以借少少。 总之就平时多啲留意佢个身体健康啦，咁啊尽量咧即系少啲健康啲嘅嘢啦，咁啊预防好过即系要发生嘅再谂，好唔好啊？好，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 Dr. Eric， 多谢 晒， 拜 拜， 拜拜。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睇睇啲即安日，听日星影噶啦，有点唱嘅，咁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好啦，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招旁身君王侧，我踩。 哇 ，Sarah 姑妈，你搞咩啊？喺度乱噏24。哇，仲着晒成套唐装，你话神打古灵精怪嘅？ 肥强，你讲得啱啦！我呢一啲时尚职业女性，天生丽质，早出晚归，难免有机会会遇到啲坏人嘅，所以学翻一招半式保护自己。我猜， 好嘢好嘢，沙华师傅，你武功果然厉害，的确可以保护到自己。 不过如果喺职安健层面，大家可能要学多套个人防护装备嘅功夫，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啊！ Ringo、Anthony 两位兄台请指教。 我仔 Ringo、Anthony 两位兄台所讲嘅个人防护装备，是指所有供个人在工作时穿着的或者是使用的装备，而这些装备是保护个人免受一种或多种的安全或健康危害。我仔 肥强交棒给我，等我来。这些装备包括有 Y 型帽带的安全帽、手套、护眼用具、呼吸或听觉保护器具、高能见度衣服、安全鞋同埋安全带等等。 成样成样，原来沙华同肥强都是个人防护装备的最高级别的高手。我都寄样想同大家过两招，不过在过招之前要提醒各位，工作上凡有危害个人安全或者健康的地方，首先使用工程技术、改良工序和行政措施等的功夫去消减危害。 只有当呢啲功夫都唔能够有效控制危害嘅时候，先至会使用出个人嘅防护装备去保障工人。如果唔依照呢种套路，小心走火入魔啊！好，第一招，个人防护装备嘅主要作用系在于隔离使用者嘅身体部位同埋可能接触嘅危害，而唔系将危害消除。 果然高见，我接第二招啦。另外，由于个人防护装备嘅效用容易被干扰，例如佩戴不当，因此个人防护装备只应视作为控制危险措施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它的作用就是用于补充其他措施功夫的不足，而不是取代他们。 哇，真是高见中的天花板啊！而身为雇主的掌门人，必须为工人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并且要确保工人在工作时正确使用，因为不适当的使用或者在工作时将防护装备短暂移去不用，都会减低装备的保护作用的。 是的，做事的时候真是短时间都不可以不用的。 Sarah 姑妈，你说得啱啊！我即刻戴翻顶有 Y 型帽带的安全头盔先。嗱，我选用个人防护装备的时候咧，必定会符合国际认可标准或者法例所指明的标准，以保证装备的效用。 飞强，好招！选用个人防护装备是否适合，仲有其他因素要考虑。例如，到底啲装备系咪有效预防相关嘅危害呢？ 好似专用喺切割金属或者切石工作嘅护眼用具，如果用响从事焊接或者火焰切割嘅工人，又得唔得呢？喂， 叮叮叮，我答系唔足够嘅。 到我发招咯，如果唔适当使用半面或者过滤口罩嚟清拆石面，会有咩后果啊？ 哎呀，咁就会好似我而家咁。中招啊！哎呀，因为保护力唔够，避免唔到或减低有关危害。哎呀，我受重伤啊！ 另外，亦都要留意，唔好以为多重保护就好啊。其实要了解一下，到底嗰啲佩戴多过一个个人防护装备，到底啲装备系咪配合到？例如用某种呼吸器，会唔会阻挡护眼用具嘅正确佩戴？ 我猜。讲开护眼用具，我想讲嘅系眼睛系灵魂之窗。如果要防止工作嘅时候有机会接触化学品或者系金属品嘅浅泼、弹射物、气体、烟雾同埋辐射，咁样就要选择合适嘅安全眼镜、眼罩同埋面盾啊！ 好招，讲到头头是道。咁不如我讲下头部安全保护装备，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系可以有效抵挡下坠物或者弹射物体嘅撞击。以及在呢个狭隘的工作环境中撞伤头部的危险嘅。 哇，好彩我又练呢个铁头功。不过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一样会戴合适的安全帽嘅。而我的闭气大法一样好厉害。不过如果工作时要保护我的呼吸系统，我会使用用后即气的过滤口罩、半或全面罩呼吸器、供气头盔。仲有自吸式呼吸器具啊！ 我知道你用嚟防止尘埃、纤维、有害气体、烟雾以及氧气不足嘅情况，系咪 ？Sarah 姑妈，好嘢，一齐尽在掌握，了如指掌。 梗系啦，古语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哋一定要好好保护我哋嘅身躯，例如喺极端温度或者系恶劣天气工作时，又或者系有机会接触到化学、金属溶液嘅浅泼同埋辐射等等。 仲有喺工作时有机会被利器刺伤、接触到有害嘅尘埃、纤维等等嘅时候，咁就一定要因应情况，着上一般嘅保护性工作服，用后即弃嘅罩衣，专门保护衣物，例如保暖服。防化学品、防辐射染污服、高能见度的衣服和防刺围裙， 有齐呢啲身躯保护装备就会百毒不侵。我猜到我出手啦，讲到手，胶手套、钢丝手套、皮手套、护腕和护臂装备就避免磨损。极端温度、割伤、刺伤、触电、皮肤感染，仲有听觉保护器、耳塞，遇上高噪音嘅嘶敲工都冇有怕啦。 果然系高手啊，佩服！不过我嘅天残脚阿呆一样天下无敌啊，只要着住设有钢头、钢底同埋防滑嘅安全靴、安全鞋或者防水靴，咁我就天不怕。地不怕，更加唔怕因为地下湿滑而跣低，仲可以保护免受地上嘅尖锐物件割伤、 刺伤同埋碰伤，大家小心啊！拳脚无情啊！ 嚟，嘿，我闪啊！看招，我有安全吊带，再配合救生绳，又或者其他稳固系稳点使用，就可以防止人体下堕，引致伤亡。 保健配英雄，就等于安全吊带配合救生绳或者其他稳固系稳点。 咁即系点啊？ 绝配啊！ 虽然系咁，英雄得闲都要磨下把剑啊！ 我识就等于个人防护装备都要保持清洁同埋效能良好，仲要遵从制造商嘅维修时间表，包括建议嘅替换时间同埋使用期。 咦，清洁呢一样嘢我唔系好清楚噃 ，Ringo、Anthony， 你哋清唔清楚啊？ 我知啲唔知啲啦， 我一半一半啦。 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你负责清洁一啲个人防护装备啦。 我哋三个去补充体力， 最多买外卖俾你。 吓，你哋只系保护自己，边个保护我啊？我睇。 个人防护装备全物秘笈， 正确佩戴保养，唔好心急。我系 Ringo， 我系 Anthony。 我哋系 Set J。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于2024年2月23日刊宪有关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规例，尚未实施嘅其余四项元素，即系工作的危险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识、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职业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计划，将于2024年4月29日生效，并设有6个月嘅宽限期，大家记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我。没法终爱，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再未交盼，如喜欢也许不该分散。追逼的你，脑内空泛，期望这瞬间火花再散。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变，不想。Say hi